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巴黎公约关于气候变化的公约仪式6月6号回答了朝中社记者的提问。今年6月1号特朗普说什么巴黎公约对美国不公平而且给美国人带来损害等，正式宣布退出该公约。全球变暖是当今时期人类所面临的严重挑战之一，因此制止全球变暖的努力已经始于数十年前，这努力的结果就是制定每个国家削减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巴黎公约。由于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公约，目前全世界强烈谴责和责难美国。特朗普所提倡的美国第一主义就产生了退出巴黎公约的结果，这是牺牲全球也只顾自己过上好日子的利己主义和道德低劣的极点，同时是只有保护地球环境才能有利于美国连这种道理都不懂得近视眼的愚蠢行为。美国的利己行为不仅给国际性环保努力产生严重后果，而且在其他方面也导致巨大的危险。美国对待朝鲜半岛核问题的态度是其代表性实例。美国追求对朝敌视政策，甚至现在以威胁美国安保为由，强迫别的国家断绝同朝鲜的关系，这是极为无理而万分危险的行为。世界再也不要心里盘算，而要对和特朗普政府一道出现在美国的危险思想潮流提高警惕，并要牢记剩余特朗普一伙的虚张声势，盲目地追随他们，后来受到历史审判的时候，会受到和他们一样的对待。